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增强记忆力及视力，活化脑细胞，延缓长者的记忆力，舒缓情绪紧张，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 法庭由衷，昨日停了一天，今日要做翻，因为之前一录咗十几集，跟住再录两集，跟住呢轮开始多翻啲，日头多翻啲嘢做，又要翻大陆啊，又要成，做唔到，唯有尽量啦，出翻啦，因为咧做嘢都要坚持，虽然收视唔理想，但我都想做得好啲，希望大家订阅、like、追踪 share 科金。今日我哋讲嘅古仔，即系呢件案件啦，冇古仔啦。因为咧好多时根据法庭所俾出嚟嘅资料而做嘅，所以同其他嘅奇案系唔一样。所以咧好多法律观点咧都会喺呢啲案件里边咧充分咁由我大肥讲俾大家听。今日我哋要讲嘅系私影少女虐杀记，一宗少女被虐杀嘅案件，啱啱系高等法院开审。由于呢件案，好多嘅证物同埋报告，控方读咗一日非常沉闷嘅控辩双方同意嘅事实后，即系大家都相对同意呢件系案发嘅事情事实，进入咗证人出庭阶段，惊吓嘅故事亦准备上演。被告 F 涉嫌谋杀15岁女子 B 系15岁。在2014年12月9日被警方拘捕，这个 F 在年轻的时候是成日被人欺负的，他做过几份工，做过维修技工和搬运，亦都很喜欢赌钱，结了婚，有老婆，跟个外母同住，住在旺角，案发时无业失业，之前在汇丰银行做了七年，他形容这七年里面是极不开心，亦都不如意，与同事一点都不能够沟通，长期被同事羞辱，更被人身攻击，甚至耻笑他身形矮小，长期积压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一直令到他耿耿于怀。后来F 开始在电话交友中认识了啲朋友， B 在同一程式中自称职业为私影模特儿。F 因不曾聘请模特儿进行私影，在好奇心的驱使底下就约了 B。 是啊，加了他做 WeChat 好友，跟他开始聊天倾偈，认识了几日之后，F 就相约 B 外出私影，酬劳是港币500元。第一次因 B 不得闲，所以没有去到。第二天 F 再次相约 B 初时因为左眼发炎而拒绝，因为一般戴大眼仔的女仔很容易眼遮只眼会发炎。但是后来都来应约，于是 F便约了他2014年12月8日在旺角朗豪坊相见。见面的时候， F 先到柜员机拿了6000元，然后独自在旺角物色适合私影的睡衣造型。他嫌普通的店铺那些女装睡衣太过庸俗，没有兴趣。后来到了朗豪坊的女性内衣店选，不过他又认为啲款式太过性感，所以亦都冇买到。乘住 F 乘电梯返回地面嘅时候，喺朗豪坊正门外，佢喺度等 B。当时等咗15分钟， 才见到 B 导堂。B 当日穿了一件黑色羽绒外套、红色短裙及同埋丝袜，身上孭着一个豹纹背包。佢以 WeChat 信息告诉 F： 我到咗啦，我穿住条红色裙。于是两个人相认。F 留意到 B 化咗淡妆 ，B 嘅身高仲比 F 高大约半个头。两个人相认咗之后，再到浪豪坊嘅女性内衣店揀睡衣，但 B 觉得嗰啲睡衣实在太性感，所以冇买到，反而话俾 F 听：我带咗套圣诞衫出嚟影相。于是两个人离开咗商场，因为 F 听网上好多人都话会爽约嘅，唔嚟嘅，所以当时佢冇带备相机，因为佢都估可能 B 唔会嚟。F 打电话翻屋企，确定咗屋企冇人。虽然屋企人嘅电话未能接通，但佢都系带咗 B 翻到自己屋企攞相机。到达咗 F 家门口嘅时候 ，B 唔敢入去里面，最后要 F 叫佢入去，然后关上大门。喺单位里面 ，F 吩咐 B 穿上个自备嘅圣诞衫，但 B 唔肯。喺呢个时候 ，F 形容自己：我自揭疮疤，讲起咗自己嘅失业，之前份工好唔如意，同事又有权力，所以自己只有斋做。同事唔满意你，你做乜都冇用。面对住陌生嘅男人突然讲起自己嘅艰苦事 ，B 回应咗句：我啲钱都系嚟得快去得快。呢句说话触动咗 F 嘅神经。当时我好嬲，对世界好愤怒，净系做嘢唔会做死嘅。但是受同事气好辛苦，之后 F 突然间将 B 当做自己的同事，将多年来积落来的压力发泄在 B 的身上。首先 F 在客厅拿了一樽就来用完的玻璃樽装的番茄酱，正面地在 B 的头部重击了两下。B 反抗的时候推开 F，F 手部因为这样受了伤 ，B 瞓咗喺地下，我就在电视组合柜拿透明胶纸将 B 的双手缠了个圈，然后将 B 双手压在面度，再用透明胶纸将双手连个头一起缠了几个圈，透明的胶带。经 B 的挣扎开始慢慢松开， F 将几条的尼龙索带接驳在一起，将 B 的手部和头部一起绑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面 B 反抗， F 再用番茄酱的樽打向 B 的头部，纠缠间 F 已经不记得向 B 的头部打了多少次。其后 F 用胶带将 B 的手和头缠在一起，走入睡房拿了一支润滑剂，即是 KY， 他在 B 的屁股那里搽了 KY， 又拿了一瓶饮值五分一的鹿茸大宝酒，打开个樽盖将个樽口塞向 B 的肛门，还进进出出地移动了个酒樽十几次，卒之个酒攞翻出个酒樽之后，酒就从 B 的肛门流咗出嚟。F 睇见呢个情景，佢攞药水樽遮住咗 B 嘅片，即系嗰个屎眼，即系嗰个菊花，防止酒再流出嚟。突然间 ，F 想灌醉 B。所以又将剩余的大宝酒倒入去 B 的口中，结果 B 没喝醉到。 F 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平时自己喝的时候都会醉。在控制到 B 之后， F 又將 B 嘅私物同埋內褲拉低咗，然後用佢嘅脷去錫 B 嘅陰部，大概十幾秒，好孱弱嘅 B 喺度講：我會照你嘅意思做，做乜都得，我會令你好舒服，你唔好再打我咯。好可惜 ，F 冇理會到，仲不停咁望住佢掛喺牆上嘅鐘，擔心屋企人突然間翻嚟。另一方面，佢又覺得收唔到科，冇路行，就借將尼龍索帶套喺 B 嘅頸上。呢、這個時候 ，F 感覺到 B 嘅呼吸、心跳都慢慢開始變慢。接住 ，F 就將 B 放咗一個綠色嘅行李箱裏面，將 B 嘅物件鞋放入佢跑文嘅背包裏面，將個背包藏喺睡床嘅罅嗰度。另外又將 B 嘅手機取出咗電池同埋電話殼，用紅色嘅膠袋包好，放咗入去雪櫃裏面，驚屋企人發現。用毛巾清理乾淨地上高所有嘅血跡之後，將行李箱帶咗出門，運走咗 B。F 將行李箱拖離咗寓所之後，佢形容個行李箱好重好重，真係超級重，因為 B 高我半個頭。喺寓所附近嘅廣東道有間豪伴酒店， F 早前已經得知到房租是580元，因為路程只得5分鐘，所以他將行李箱拖到那裡，到了酒店櫃台登記租房，需要預先給港幣200元做按金。當時 F 的銀包裏面只得張100元，其餘都是500元紙。店員因為沒有錢找續，所以只是收 F 100元做按金。去到四樓的酒店房間， F 將行李箱拉咗入去，然後在個箱裡面將 B 抱出來，放在雙人床上高。 F 形容 B 已經完全沒有知覺和沒有反應。 F 說既然搞到這樣的田地，橫掂都是了，不要浪，但又覺得不應該說不要浪，總之我就是鹹濕了。我除了 B 的裙、絲襪、底褲，然後打開了 B 的雙腿，將自己的下體插在 B 的陰部裏面，跟住同佢做愛，又將自己的下體插在佢肛門裏面進行肛交。當時是沒有戴避孕套的，過程維持了幾個字的時間，直到射精就停了。完事後 ，F 著翻條褲，攞住咗 B 嘅裙、絲襪同埋內褲，掉入咗酒店門外公眾嘅垃圾桶。其後佢睇到街上嘅租房，其實係床位嘅單張。佢上租房，諗住收埋 B， 諗住佢一陣間就會醒翻。租一日酒店580元，租十日就5800元，好貴。佢打電話，照單張上高嘅電話打，然後走咗去睇。F 形容間房好細，淨係得張床同埋一部細小嘅電視機。房東話長租嘅租金每一個月1600元，短租就要2000元。我諗住短租，問房東可唔可以平啲，但佢企硬唔肯減價，我見個位又唔係太啱心水，所以都係諗下先，卒之冇租到。返到間房嘅時候，同 B 又做咗第二次，做到射精，當時 B 完全冇反應，之後就入沖涼房用清水沖身，穿返衫褲。到最後尾 ,F 致電俾個太太，相約一齊食晚飯。一 因为觉得家人工作好辛苦，最终 F 同太太当晚去油麻地地铁站 A 出口附近嘅餐厅食海南鸡饭。距离食晚饭仲有一段时间，所以 F 又翻到寓所处理 B 嘅物件，将 B 嘅八达通、圣诞造型嘅衫、鞋、电话机壳、电话电池放入去 B 嘅豹纹背包里边，然后将背包同埋嗰啲所有嘅嘢分别抌咗几个嘅公众垃圾桶。至于当日 B 所着嘅黑色羽绒外套 ，F 话件羽绒抌咗好晒。佢行到金方街尾嘅游乐场对面，俾咗露宿者。嗰晚 ，F 同太太一齐食饭，然后翻屋企睇电视嘅时候，太太发现咗佢受咗伤，就问起佢伤势。F 回答佢话喺楼梯度跌倒，之后佢老婆慢慢喺度倾下偈，太太讲一番说话，令到 F 喊起上嚟。太太话：每晚都想见到你，搵唔到钱唔系问题，暂时冇嘢做都唔系问题，要做个好人，你喺屋企一份子，唔好人担心你啦。F 话：失业后差唔多一年啦，都系由老婆负责交房租，形容老婆同埋外母系好好嘅人，自己最差，但强调是公司里面的人只是得自己的好人。第二朝早七点半，老婆出门口翻工， F 在屋企拿了两个红白蓝的尼龙袋放在自己的背囊里面，然后在朗豪坊附近去清理建材的婶用20元买了一大束的大黑色的垃圾袋，又用1元买了块 A3 的尺寸的纸皮。 F 说自己蠢过人，自己都看到，所以买黑色垃圾袋用来装住 B， 包多几个袋，那就不会被人摸到红白蓝胶袋里面的是人，而纸皮是用来垫底，垫住个袋底。之后 F 回到酒店，他闻到一阵异味，他很清楚知道这种气味是由 B 的身上传来的，又见到 B 身和脚有一些红点，认为是尸斑。于是他用三个黑色的垃圾袋包住 B， 然后打开第一个红白蓝的尼龙袋，先用纸皮垫底，将 B 的头向地下的方式摆入去红白蓝的胶袋，然后再打开第二个红白蓝的胶袋嘅尼龙袋，套进第一个尼龙袋里面，然后拉上拉链。由于条丝经过红白蓝的尼龙袋包咗之后，个体积特别大，已经唔能够放翻入行李箱，加上非常重。於是 F 先離開酒店房間，去附近一波蘭街的垃圾站。 F 我給了60元阿姐，清潔工人真是借了部手推車，阿姐說不用給錢，垃圾站和酒店三個街口而已。我就推著 B 去波蘭街垃圾站，然後將尼龍袋搬上綠色的大垃圾車，真是很重。有个阿姐帮手，阿姐问我袋嘢咁重系咪砖头嚟噶？我话俾佢听唔系，系杂物嚟嘅。抌咗条丝之后 ，F 翻到酒店退房。F 话酒店个职员俾翻200蚊按金我，我话唔系，你寻日收咗我100蚊啫嘛，唔使你蚀啦。个阿姐话唔该，然后 F。就将荧光绿色的行李箱拉回家，将行李箱打开散了道味，然后打电话给妈妈 約阿媽到快餐店食早餐。嗰刻我諗，件事過去咗啦，我想做好人，有冇做返好人嘅機會呢？與阿媽食完早餐之後， F 到咗遊戲機中心睇人打遊戲機，然後返屋企。點知道探員已經喺屋企門口等佢。我知道錯啦，我錯手殺死咗佢，我個心好痛苦，好怕影響身邊嘅人，攞咗一條無辜嘅生命傷心咗幾日，真係覺得好可惜同埋好錯。原來喺當日上午嘅九點，阿 B 將個屍體喺垃圾站被清潔嘅女工發現報警，由警方接手調查，迅速咁鎖定咗 F 就係疑凶。 F 想件事冇人發現，重新做人，點知天網恢恢，卒之都被人發現咗。係嘅，係應該嘅，我要接受自己做過嘅嘢。由法醫撰寫嘅驗屍報告能夠清楚了解 B 嘅死因。2014年12月9日清潔工人喺上午發現咗屍體，法醫奉命到砵蘭街垃圾站為屍體進行檢查。法醫先從綠色嘅垃圾車上高搬低啲藏屍嘅尼龍袋落地下，打開咗兩層嘅尼龍袋之後，屍體被黑色嘅垃圾袋包裹住，再打開黑色嘅垃圾袋，發現一具女屍。法醫睇到個屍體係偏瘦嘅，係亞裔少女，上身穿住極少量嘅衫，下半身係赤裸嘅。經過直腸嘅探溫後，認為 B 嘅死亡時間差唔多係一日，大概20個鐘。屍體運到葵青公眾殮房等候驗屍解剖，以鑑定死因。第二日，處理法醫高級醫生 K 為 B 嘅屍體講嘢。法醫發現 B 嘅時候，個姿勢好似未出世嘅 BB， 雙腳接曲，手臂屈曲放喺面前，前臂同埋頭部被多層透明膠紙黐埋一齊。法醫冇計算過膠紙實質嘅數量，但稱數量非常之多。膠帶亦都直接咁揞住咗 B 嘅口鼻。法醫拆開咗膠帶之後，又發現大量嘅黑色膠帶封實咗 B 嘅口鼻。另外發現咗頸部有尼龍索帶。法醫話先以膠帶捆綁咗佢口鼻，再加尼龍索帶套緊佢頸部，咁樣令到膠帶更加快令到死者窒息。最快係呀，最快可以喺幾分鐘裏面就死亡㗎喇。法醫喺死者嘅頭嗰度一共發現咗十幾處被一啲頓物或者硬物擊打嘅損傷、裂傷同埋瘀傷，但呢啲傷痕都唔係致命傷。由於頸嗰度有擦損、瘀傷、勒痕，當中顯然亦都顯示到佢係遭人用力咁勒頸，呢、這個好可能係致命傷。另外下巴同埋瘀傷，上唇有擦傷，手指亦都有擦傷，下體冇伸近嘅傷痕，大腿有屍斑，而腳踭嗰度有尼龍索帶套緊，陷入皮膚嘅組織。重點係 F 曾經喺錄影會面裏面提及兩度奸屍，嗰陣時又進行鋼交，又曾經將鹿茸大寶酒嘅酒樽舉入去 B 嘅肛門裏面。究竟呢啲行為對器官造成咩傷害？以上嘅行為導致了 B 的肛門受傷、黏膜撕裂，有微小的表面分近的傷痕、血跡， 法医认为这些伤势是由钢胶或者硬物插入肛门所造成的。另外 F 为防止大宝酒从 B 的肛门流出，曾经将一个药水樽盖塞咗入去 B 的肛门。法医话在垃圾站里面对尸体进行初步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到任何的樽盖。直接解剖的时候， B 直肠上的上半部大约距离肛门十几厘米的位置发现到这个樽盖。毒理化验方面， B 的血液和尿液样本中混验出大量的酒精成分，但未确定到酒精的浓度。法医说 F 向 B 肛门灌酒会令他吸收酒精，最严重会导致失去知觉。死因鉴定为 B 因窒息导致脑部缺氧，因从伤势判断出 B 被胶带覆盖口鼻以致不能呼吸，被尼龙索带将他的手用他的手将他勒毙了。最后解剖结论认为 F 的口供和死者的伤势完全吻合。审讯的中段，辩方大壮突然向法庭申请 F 因精神有问题不适宜审讯和答辩，根据刑事诉讼条例75条要求陪审团裁定 F 不适宜答辩和没有能力继续进行审讯。在这个情况下，原本审讯的时候陪审团需要重新宣誓接受新的任务，根据早前的情况证供，将会出庭作供的精神医生证供考虑 F 是否适合在审讯中答辩。如果陪审团认为 F 适合答辩的话，法庭需要另选陪审团，即是说案件需要排期重审。另一种情况是陪审团认为 F 在这个阶段是不适合答辩，即是说陪审团便需要对 F 所干犯的谋杀罪作出裁决。陪审团需要根据下列的标准对 F 裁定是否适合答辩：第一，是否明白控罪；第二，有能力决定认罪或者不认罪；第三，轮选陪审团时是否知道有权利运用挑战权；第四，是否有能力指示代表律师；第五，是否明白审讯过程；第六，是否有能力出庭自辩作供。经过数名分别代表控方和辩方的精神科医生作供之后，陪审团裁定 F 适宜答辩，案件需要排期重审。案件在2018年2月26日再度开审，选出新的陪审团裁决 F 是否干犯了谋杀罪。控方好像第一次审讯时候举证一样，将原有的证物呈堂，并将原有的证人又再传召出庭作供多一次。举证完毕之后， F 选择出庭自辩，将整个故事再讲一次。最后经过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法官总结和引导陪审团之后，陪审团开始退庭商议。陪审团经过三小时的商议之后，一致裁定被告 F 谋杀罪名成立，法官依例判处被告终身监禁。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